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二章《复方汤剂》第三十五集。三个人盯着干锅里，离得近了，汤剂看上去像是黑乎乎的粘稠的泥浆，懒洋洋地泛着泡泡。 我相信我安排的每一个环节都没问题。 赫敏说着，又紧张地去阅读强力药剂上污迹斑斑的那一页。 它看上去正像书上说的那样，我们喝下去以后可以有整整一个小时才变回我们自己。 现在怎么办？ 罗恩低声问。 把汤剂分到三个杯子里，再把头发加进去。 赫敏用长柄勺子舀起大团汤剂，倒进了每个玻璃杯，然后他的手颤抖着把米里森·博斯德的头发从瓶子里倒进了第一个玻璃杯。汤剂响声大作，像一壶滚开的水，并且起劲儿地泛着泡沫。一秒钟后，它变成了一种难看的黄颜色。 哦，米里森·博斯德的精华。 罗恩一边说，一边厌恶地瞅着他。 我猜他肯定很难喝。 行了，加进你的。 赫敏说。哈利把高尔的头发扔进中间的那个杯子，罗恩把克拉布的头发放进最后一个杯子，两个杯子都嘶嘶作响，冒着气泡。高尔的变成了坦克一般的土黄色，克拉布的变成一种黑乎乎的深褐色。罗恩和赫敏伸手去端自己的杯子。 慢着， 哈利说， 最好不要都在这里喝，一旦我们变成了克拉布和高尔，这里就装不下了。米里森·博斯德也不是一个小小玲珑的人。 想得有道理。 罗恩说着把门打开。 我们每人占用一个单间吧。 哈利小心翼翼地不让复方汤剂洒出一滴，闪身溜进了中间的小单间。 准备好了吗？ 他喊。 准备好了。 传来罗恩和赫敏的声音。 一、二、三。 哈利捏着鼻子，两口把汤剂吞进肚里，味道像煮得过熟的卷心菜。立刻他的五脏六腑开始翻腾起来，仿佛他刚才吞下的是几条活蛇。他弯下身子，心想自己会不会病倒。突然一种灼烧的感觉从胃里迅速传遍全身，直达手指和脚尖，接着便是一种可怕的正在融化的感觉，仿佛浑身的皮肤都像滚热的蜡一样泛着气泡，使得他匍匐在地上喘息着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开始变大，手指变粗，指甲变宽，指关节像螺栓一样骨突出来，他的肩膀开始伸展，使他感到疼痛难忍。额头上针刺般的痛感告诉他，头发正在朝着他的眉毛蔓延。随着胸膛的膨胀，他的长袍被撑破了，就像水桶挣断了铁箍一样。他的脚挤在小了四号的鞋里，痛苦不堪。事情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，一下子一切都停止了。哈利脸朝下躺在冰冷的砖地上，听着淘金娘在尽头的抽水马桶间里郁闷地嘟嘟囔囔。他费劲地脱掉鞋子站了起来。原来成为高尔就是这种感觉。他的大手颤抖着脱去原先的长袍，他现在悬在他脚脖子上边一英尺的地方，穿上了那套换洗衣服，又穿上了高尔那双小船式的鞋子。他伸手拂去挡住眼睛的头发，触摸到的是钢丝一般粗硬的短毛，低低的发髻一直延伸到他前额。这时他意识到是他的眼镜使得视线模糊不清，因为高尔显然是不需要眼镜的。于是他把眼镜摘下，然后喊道， 你们俩没事吧？ 高尔低沉粗哑的声音从他嘴里发出。 没事。 他右边传来克拉布浑厚的咕哝声。哈利打开门锁，站到裂了缝的镜子前面。高尔用深陷的眼睛呆滞地回望着他。哈利搔了搔耳朵，高尔也做得分毫不差。罗恩的门开了，他们互相瞪着对方。罗恩活脱脱就是克拉布的翻版， 从那短短的布丁盆发型到长长的大猩猩般的手臂，只是脸色显得苍白而惶恐。 真令人难以置信。 罗恩说着走到镜子面前，戳了戳克拉布的塌鼻子。 难以置信， 赶紧走吧。 哈利一边说一边松开勒住高尔粗手腕的手表。 还得弄清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在哪里，真希望我们能找一个人可以跟着。 罗恩一直注视着哈利，这时说道， 看到高尔居然在思考，你不知道这有多么古怪。 他砰砰地敲着赫敏的门。 快点，我们得走了。 一个尖尖的声音回答他道。 我实在不想出来了，你们自己去吧。 赫敏，我们知道米里森博斯德长得很丑，谁也不会知道是你。 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我想我不能来了。你们俩赶紧行动，你们在浪费时间。 哈利望着罗恩一脸的困惑。 这样就更像高尔了， 罗恩说。 每当老师向他提问时，他总是这副表情。 赫敏，你没事吧？ 哈利隔着门问道。 没事，我很好，走吧。 哈利看了看手表，他们宝贵的60分钟已经过去了5分钟。 我们还回这里和你见面好吗？ 他说。哈利和罗恩小心地打开盥洗室的门，看清了四下里没有人，便出发了。 别那么晃悠你的胳膊， 哈利小声对罗恩说。 怎么了？克拉布的胳膊有些僵硬。 这样怎么样？ 哎，好多了。 他们走下大理石阶梯，现在只需要看见一个斯莱特林学生，然后跟着他走到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就行了。可是周围空无一人。 有什么主意吗？ 哈利低声问道。 斯莱特林学生总是从那里出来吃早饭的， 罗恩说，朝通向地下教室的入口处点了点头。他话音未落，就见一个留着长长卷发的姑娘从入口处出来了。 对不起， 罗恩快步向她走去，说道， 我们忘记到咱们的公共休息室怎么走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明白， 那姑娘傲慢地说。 咱们的公共休息室，我是莱文克劳学院的。 她走开了，还一边狐疑地回头看着他们。哈利和罗恩飞快地走下石阶，引入黑暗之中。克拉布和高尔的大脚敲着地面，脚步的回声特别响亮，他们感觉这件事不会像希望的那样容易。迷宫式的过道里空空荡荡，他们在学校的地面下越走越深，一边不停地看表计算还剩下多少时间。过了一刻钟，就在他们开始感到绝望的时候，前面突然有了动静。 哈， 罗恩兴奋地说， 总算碰到他们的一个人了。 那个人影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闪了出来，可是当他们匆匆走近时，却感到心往下一沉。这不是什么斯莱特林的学生，而是珀西。 你在这下面做什么？ 罗恩吃惊地问。珀西仿佛受到了冒犯。 这个， 他高傲地说， 用不着你们来管。你是克拉布吧？ 谁？哦，是啊， 罗恩说。 那好，回你自己的宿舍去吧， 珀西严厉地说。 最近在漆黑的走廊里乱逛很不安全。 你就在乱逛， 罗恩指出。 我？ 珀西挺直身子说道， 我是一个级长，没有东西会来袭击我。 一个声音突然在哈利和罗恩身后回响起来，德拉科马尔福正悠闲地朝他们走来。哈利平生第一次很高兴看见他。 啊，你们在这儿呢？ 马尔福看着他们，拉长声调说， 你们俩是不是一直在礼堂里大吃大喝呀？我正在找你们呢，我要给你们看一样特别好玩的东西。 马尔福咄咄逼人地扫了珀西一眼。 哼，你在这下面做什么，维斯莱？ 他讥讽地问道。珀西显得极为愤慨。 你需要对级长表现得尊敬一点， 他说， 我不喜欢你的态度。 马尔福冷笑一声，示意罗恩和哈利跟他走。哈利想对珀西说几句道歉的话，但及时制止了自己。他和罗恩匆匆跟在马尔福身后，在转向下一条过道时，马尔福说， 那个彼得·维斯莱 是珀西。 罗恩不假思索地纠正他， 管他是什么呢。 马尔福说， 最近我注意到他老偷偷地在附近转悠，我敢说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想一个人抓住斯莱特林的继承人。 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嘲笑，哈利和罗恩交换了一个兴奋的目光。马尔福在一道空荡荡湿乎乎的石墙旁边停住脚步。 新口令是什么来着？ 他问哈利。哈利支吾着。 哦，对了，纯血统。 马尔福没有听他的，兀自说道。隐藏在石墙里的一道石门徐徐敞开，马尔福大步走了进去，哈利和罗恩紧随其后。